三场个人赛结束，星星二胜一负，处于领先。比赛进入擂台赛之前的短暂休息，但是转播的解说和嘉宾却还没闲着。乔一帆和周画柏的比赛，由于乔一帆一气呵成的鬼连环发挥，有一个谜团还没有来得及解释呢。李一博倒是想就此接过的，但潘林这家伙这种时候偏偏和他没了默契，在匆匆介绍了一下比赛的进度和局势后，立即开始回顾这场对决，然后立即揪到了方才没来得及解释的问题。 周画柏的这个失误实在不应该，他判断的有些太离谱了吧？ 电视配合潘林的解说正在播放着，正是史君子那集漂亮的二段连斩，居然斩向空气，而将走位到他鞋背后的一寸灰视而不见的情形。 如此奇葩的失误，总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一边的李一博也不接话配合，潘林只好继续自顾自地说着，同时示意导播切转出了周画柏主视角的镜头。 等等！ 一晃而过的画面，李一博突然发现了什么，叫道：“ 什么？” 画面立即定格。 倒回去，慢放。 李一博的声音都有点变形了。潘林不解，却还是示意导播配合，录像倒退，然后再放。 听！ 李一博突然叫道。早有准备的导播立即停止了画面，李一博一指画面， 看这里。 周画柏的主视角中是冰阵、温阵两个鬼阵被鬼神盛宴引爆后爆散的光影，而此时就在他视角的正前方，一个清晰的人影矗立着。 一寸灰，一寸灰确实出现在这个位置过，周画柏的出手没有问题，但是 定格换视角。 潘林一怔，但还是将比赛的视角给切换成了全景。 咦？ 切完，潘林自己就已经失声叫了出来。定格的全景画面中，一寸灰根本不在那个位置，此时已经走位到史君子的鞋后，立即就要进入他最终发动攻击的那个位置了。 怎么回事？ 潘林诧异着，又将视角切回，于是他又看到了那个一寸灰的身影。 这啊！ 潘林看着看着突然啊的叫了一声， 发现了吗？ 这个 潘林手握着鼠标，光标在画面上滑动着，走过那个一寸灰身影的轮廓。 这根本不是一寸灰，而只是两个鬼阵在爆散时的神魔光影瞬时形成的一个轮廓而已。 李一博说， 这是系统判定中会出现的东西吗？ 恐怕不是。 巧合？ 这恐怕要去采访到乔一帆，我们才会知道了。 比赛现场的观众也通过现场的电子屏收看到了转播中的画面和解说，顿时也看到了那一瞬间，有两个鬼阵鬼神盛宴后凑出的人形轮廓。惊讶的不只是观众，就连坐在两边选手席中的职业选手，包括叶修、王杰西这样的大神都震惊了。这是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也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奇异情景，这么惟妙惟肖的一个轮廓，这是巧合吧？微草的选手们需要猜测，星星的可就直接了，齐齐转过头去望着乔一帆，用目光就让乔一帆明白了，他得给解释一下。 这个是我无意间发现的， 乔一帆说。 你有意制造的？ 叶修惊讶神色不改，因为他很清楚这种东西注意到是一回事，但能再度重现那是另一回事。 我试着练了练，还好有罗吉帮我计算了当中的一些东西。 乔一帆说着，又把队员罗吉推出来一同领功。罗吉平时都在学校，但到周六比赛日就会飞赴比赛场和大家会合，累是累了点，但是如果连比赛都不到场，他会觉得他这个职业选手的身份实在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哦，一点点而已。 被乔一帆推出来的罗吉连忙说着。 了不起， 叶修称赞着。这个手法能有多高的实用性暂且不谈， 但是年轻选手具备这样的创造和钻研精神是绝对值得鼓励的。叶修敢肯定，这是荣耀史上前所未见的新技巧，哪怕是虚空那两位全明星级别的鬼剑高手也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手法。 啊，还好吧，我只是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作用。 乔一帆被这样的夸奖弄得有些无所适从。 回头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叶修笑道。 是。 乔一帆也很高兴，这种认同感真是再多也不会觉得腻啊。个人赛后的休息时间很快度过，接下来的擂台赛将是本场甚至本轮所有比赛的重中之重。电视直播会选择本场比赛，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为了这场擂台赛。然而现场却很安静，对于这场将决定一挑三誓言最终结果的擂台赛，主场的星星粉丝们情绪实在太复杂，太矛盾。唐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五轮他已经失败了四轮，但是他的目光一如既往的坚定，哪怕是眼前的对手是微草，哪怕这支队伍还从未被人一挑三过，唐柔也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 我去了。 简简单单的和队友们打了声招呼，唐柔上场。看到他，现场复杂而又矛盾的主场星星粉们继续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应对。倒是微草粉丝在微草战队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刘小别站起来时，立即爆发出了呐喊和加油声。星星主场又一次形同虚设了，曾经可以掀起全场高潮的唐柔真的已经成了冷场机器了。比赛在这样的诡异中开始。 能作为你一挑三的第一个对手，我很荣幸。 刘小别打着字，作为手速达人，在移动中多打打字来让手指热身进入状态是刘小别也很喜欢的方式。特意指出一挑三这个话题，刘小别倒不是在嘲讽，对于这个漂亮姑娘敢于将一挑三宣之于口，她还是相当佩服的。这种野心有谁没有呢？但是敢说出来还敢这样立誓，真是够狠够辣。 只可惜你能过我这关吗？ 简单并无太多修饰的地图封台上，两人的角色遥遥相对，距离飞快拉近，姿势也渐渐为配合发招而调整着。刘小别的飞刀剑身子越来越是前倾，右手在这样身形的掩护下暗暗扶上了腰间的剑柄。双方的距离15步、14步、13步。刘小别仔细提防着，眼前这位女版的战斗法师可是曾经直接使用豪龙破军移动加攻击起手的，这10多步的距离对于豪龙破军而言一蹴而就。12步、11步，越近刘小别就越仔细，仔细地观察着韩燕柔的姿势。韩燕柔始终倒提着战矛，豪龙破军的起手可不会是这样。不准备豪龙破军了吗？那么就看我的吧。拔刀斩。6步距离拔刀斩已经出手，距离不够。不，刀光亮出的时候双方的角色都在移动，6步的距离只是短暂的一瞬，这个时候出刀刚刚好。果然刀光划过一道亮线，将双方的距离瞬间牵连在了一起。韩燕柔就在他的面前突然下蹲，这可不够，手速达人几乎没有几个是反应慢的，变招是他们最大的利器，斩刀光的斩相瞬间被调整，只是下蹲躲不了。但是韩燕柔却也不是单纯的下蹲，天机。韩燕柔的战矛扬起，下蹲抢到的只是一个缩小的操作空间，让这一击天机得以完美的攻击招架到这一击拔刀斩。当，双方兵器飞快碰撞在了一起，天机似乎不足以完全攻击招架住拔刀斩的一击，但是韩燕柔的身形早已被唐柔调整完毕， 这借着一击的充实反倒是加速了他的移动以及他反击的速度。 龙牙直袭胸前，果然凶猛。 刘小别赞叹着，一击之间就要想着抢攻，这姑娘的性格倒是一点都没变呢。刘小别不由得想到当初队长招呼他们在第十区向叶修讨教的时候，就没少被这个姑娘纠缠，连一分钟都支撑不了的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清晰展露出了他的风格，从不退让，一味抢攻，从第一集开始到最终倒下，永远保持着鲜明的攻击性。虽然那时候的他技术粗糙，微草的每一位选手都可以轻易将他击倒，但是这股旺盛的斗志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现在他终于和他们站在了同样的平台上，还背上了五轮内一挑三这样的包袱。 真是有性格，但是我们微草可不想做你的性格背景布啊。 刘小别到底不是黄少天，交战中没有还刷文字的习惯，心中毅然决然了一下后，飞刀剑身影探出，三段斩。刘小别没有因为韩嫣柔的逼近而退让，反倒是开了剑客这个移动技，主动迎接上去。这样的应对真是太合唐柔心意了。龙牙急刺而来，却不料飞刀剑一剑空出，身影立即一转，再转，三脚三段。刘小别那高超的手速，让三段斩的两度变向快得让人眼花缭乱，飞刀剑仿佛是在瞬间移动一般，转眼就已经避开刺来的龙牙，闪至了韩嫣柔的身侧，剑锋斩落。